欢迎收听快速街头，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个快速街头的节目呢，是在讲一个英雄旅程的故事，那还有十二个步骤公式。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谁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田德之田教授。 田教授是非常晚的时候才念硕士班、博士班，那我们请田德之教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好，我是田德之教授。 由于教授呢，他的求学经历非常的特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教授来和观众们分享一下。 我是民国44年生的，刚好60岁。然后我在13年前进入北科大念硕士，然后由硕士，然后再念博士。念完博士之后呢，我在学校呢留下来做博士后研究，已经有6年。左右的时间。那维刚呢特别来采访我，关于我在40几岁的时候为什么想回来练博士。 对， 我在北科大毕业以后我就当兵，我当兵的时候就到陆军一个基地处呢去做研发这个研发呢毕业以后我就到国外去练硕士。我在国外待了2年多，但是呢我的硕士并没有拿到，那时候有一些小小的状态没有拿到。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比如他练博士很多理由他没有拿到，那我那时候练硕士没有拿到，是不是同样理由都是一样同样的理由？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拍片子，一个片子我讲现在最夯的一个片子叫冰与火，这个片子我 电视剧， 电视剧你们都听过。 权力的游戏， 权力的游戏，他一集家拍片的成本是1000万台币的话，请问各位，你认为维刚，你来告诉我，剧本要用多少钱去堆垒这个剧本？假如说这个整个 总预算是 1000万台币， 我觉得大概剧本要占到1/3哦。 那维刚是个专家，因为剧本要写得好，你后面。你拍片成本就会下降。那我们通常都认为呢至少要在10%以上。假设说你现在要买一个房子，是因为现在房子都没有很便宜的 对， 都大概都在1000万左右。 嗯， 假如你现在要买个1000万房子，你准备投资多少钱去了解房地产？ 我觉得就是可能要跑几个店去看一下房子，然后买一些书，然后打听一下， 对， 然后请几个朋友吃饭，了解一下行情， 对， 可能要花5万块吧。 那我告诉你这件事情，那刚跟你的东西就差别太远了。你看1000万的5万块是怎么的？不到1%。 对， 那你刚刚就讲的剧本要花到1/3，那结果你买房子的1000万，你只愿意花1/5，显然跟你刚刚逻辑是相违背。所以我跟你讲。假如你要买1000万房子，我要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你假如可花到10万块以上，到30万之内，去研究房子，这些钱都是你平常去跑啊，你朋友吃饭呢，到现场去呢，或者下了一个定金或者被没收，累积到30万台币，我认为你很有诚意。假如说你可能在这上面花到50万台币，我认为你成功几率蛮高， 就是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的房子， 你不后悔。假如你花到100万台币呢，你会靠这个房子赚钱。你买到就是赚到。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当时到国外念书的时候，我们就想去念书。你看我们去国外念书一年那么要花到2年，大概在那个时候就总是要花50万到100万吧。对，在那个年代，请问你有没有花10万块去了解你那学校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应该来讲说，你再花100万去念2年的书的话，那你应该花10万台币去了解当地的学校的生态、环境，我们称为游学。游学，就好像你买房子之前做的一个评估。你没有花那么多钱， 所以田教授在那个时候有花这个时间去国外先探索一下环境？ 没有，我就只有到美国新闻处这样看，就跟你一样找几个朋友吃吃饭了，那是不够的。 所以后来我到那学校去，我发现我并不能适应他的学制。 嗯， 啊，讲了一大堆理由啊，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前面评估的时间不够。 嗯， 假如你这个学程你把它当作一个投资的话，这投资价值100万的新台币的话，要花掉100万新台币，我就是要建议你要花10%做你的评估。 嗯哼， 美国有那么多学校，那我们为什么要找这间学校？对不对？你有没有评估？你没有评估，所以你没有得到你预期的结果，那很正常。那后来我为什么年近半百，回去念书怎么那么顺利呢？因为我懂得这个原理啦。 评估 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用时间换你空间，一个是空间换你时间。我们希望用时间换你空间啊，就是说我没有100万，那怎么办？我就先来第一年就跟这些老师活动嘛，周旋嘛，哦 嗯， 跟他们一起上下课，一起听他们学术报告，啊，你只要把那时间换下去放下去的话，年薪100万也不为过嘛。 嗯， 就是你这年时间你都没有去上班，你就陪他们每天这样吃吃喝喝玩玩的，听他们上课，陪他们去国外发表论文，你还不是学生哦， 嗯， 你照样当作学生在用， 算是一个陪读。伴读， 伴读，好，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嗯， 我们拍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做剪场，听过没有？ 剪场， 有一个叫做打杂的小弟，你们有听过？我喜欢跑龙套。 嗯 嗯， 比如说明年呢，姜伟要来了，哎呀，公司你的辫子坏了，哎，剪长，你家那一台那个玉龙开去接吧？不行，玉龙不行的，哪来接姜伟？怎么用玉龙接呢？ 嗯， 最起码要 camera， 对不对？嗯，你怎么办？店长自己掏腰包到租车公司租个 camera 去接江湖，对不对？这钱他能不能跟公司报账？绝对是不行，对，公司预算本来公司有奔子啊，坏掉啦， 嗯， 对，那店长是不是自己掏腰包？可是他透过这样，他是不是认识江湖了？对， 啊， 对，你们不认识江湖，我认识江湖，江湖也知道我自己掏腰包来接他， 嗯， 江湖对他很窝心， 嗯， 这个检查， 嗯， 这个点点滴滴啊，在这过程当中呢，你就知道这个电影要怎么拍。 嗯， 不信，那这个环境适不适合你，你也知道。 嗯， 他只要用到你这些小枝微末节的这个能力的话，就代表你对这个环境有贡献。 嗯， 那假如你把这个贡献算起来多少钱？至少5万到10万，对不对？他因为他等于是搏命演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 嗯， 他也不跟你收钱，他搏命演出， 敬业精神。 何止敬业精神，他自己掏腰包，薪水还不够他掏的。 嗯， 实际上他连还不是公司，他是临时演员， 嗯， 很有兴趣留在这边。临时演员只有两天呢，啊， 嗯， 就是他不肯走，整天在这个工地里厮混，要帮你布景，要拉线， 长期窝在这 边。长期窝在这边，我就扮演那个角色，搞了一年。 嗯， 证明这是最好的投资。 嗯， 啊，就是用时间来换。那后来我为什么后来我念硕士博士那么幸运呢？我硕士博士总共人家说我总共我学制是花了5年呢，实际上我直接念了3年，因为我硕士只念了1年半， 一起这样包 一年半，然后我博士念1年半，只有3年我有在很认真工作，其他时间都睡觉去。可是呢，我前面减长1年，你要把我算进去。知道没有？ 减长的功劳 啊，减长功劳很大。 那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在念书之前， 嗯， 应该有一份工作嘛？ 对， 对吧？那怎么会中间突然就是想要再继续念？然后这之间你应该也会有评估了嘛？ 嗯，我跟你讲，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学历没拿到嘛，对， 嗯， 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在一家公司做事，做没多久呢，我就出来卖电脑。苹果牌电脑第一代的，啊，然后卖电脑，然后做生意，那时候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之后，我就离开职场了，我就从事很多商业的活动。在这商业活动里面，我又赚了很多钱， 就自己创业， 都自己创业。 嗯 嗯，所以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虽然没有拿到我的学历，请问我到国外跑一趟，对我创业有没有帮助？ 一定是，想必是有， 非常有帮助。对创业来讲，我能够赚那么多钱，也就是我前面丢了2年又花了100万的减场功劳。 嗯， 在学业上面我是失败，缴了一张白纸。在赚钱方面，那2年丢了100万对我后来赚很多钱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田教授，那在那个美国的期间呢、啊，所接触到的人事物跟台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冲击？ 嗯， 你想我们去美国人都在台湾，当时候身份地位有一定水平，毕竟英文要够好、家庭财务够好，才能到美国生存嘛，这很简单、因为美国的那个生活水平比台湾高嘛，对，在那时候至少高一个三五倍到十倍了，不等的哈、那这些人到那边去也是我们这边的算是社会中的比较精英的分子，结果我发现他们在那边呢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好，那么他们虽然我们台湾的上层社会，可是他们到美国去的就变成了中下层，讲英文那有可能比那边的 ABC 讲的好吗？ 啊，没有。 对，讲他财力会比当地的那些殷实的商人好吗？讲到他的人际关系会比当地从小学毕业一直练到大学毕业人际人脉多吗？ 不可能。 经脉人脉时空都对他不利嘛，他会怎么去？因为他没有做检查嘛，他也要当年到美国带了很多钱到美国去投资移民事业，他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投资移民的10%到美国去检查一次？你怎么知道美国这么大有50个州？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州对你最有 最适合？ 最适合，对不对？你要去检查嘛。可是大家都带了很多钱到那边，到当地看到美国当地东西就投资也好，买房子也好，这时候呢钱就会用完。发现不适应的时候，房地产卖不掉了。因为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房地产，他套牢了，他也找不到工作，当地气候又不适合他，就最后就默默以终了。 那田教授回台湾的时候， 那我去看到这东西，对我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我更珍惜台湾的环境。 怎么说？ 因为我发现，你上层人到了美国去都变成中下层了。那我们到美国这地方，经过美国洗礼后，回到这边，我们应该更珍惜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做得更好才对，而不是说我赚了钱跑到美国去移民，因为你再怎么移民，你是他的二等公民。这样了解？叫次殖民地文化。你不管怎么去，你都他二等公民，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好好把事情做好？你们可以赚更多的钱， 当那个宁为鸡首 不为牛后。可是你今天没有去美国，你就没有这个深刻体验。就回台湾之后，工作方法、赚钱的方式，都跟原来在台湾当地老百姓，或是没有受过这个训练的人，我的那个理念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理念就塑造我的产品的独特性。那我有产品有独特性，所以我就赚了很多钱。比如人家卖书是瓶装，我就卖精装，这不是书了，我你去思考我的商业模式了哈。比如说你的服务也可以，你把服务也可以这样想，我的产品的品质也可以这样想，所以我后来就赚了不少钱。赚了不少钱之后呢，我当时在台湾这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我的目标没有达成嘛，当然心里面就有一个疙瘩在，但是呢，对我来讲也不影响我的生活了，我过了到了40多岁的时候，这时候在偶然机会呢，我们的一些朋友同学他们都赚很多钱，开了一个基金会请我去那边做研究工作。这时候我又重新的回到像学校的时候做研究工作，然后做一做呢，我觉得很有兴趣，我就到中研院去做研究助理。研究助理做了不到一年8个月以后，因为某一件事情离开中研院以后，我就转到北科大。北科大我第一年什么事都不做，就做检查工作，看哪一个老师好，哪一个老师搞什么对我最有利，我这样去修他。所以一修下去就不可收拾了，所以一路走到今天。 所以中研院的那个工作8个月是一个转念嘛，就是因为那个工作所以抢回学校念书。 不顺的原因就是说，我虽然是个专科毕业学生，就我发现他们居然在做一个化学备制的一个溶液当中的手法，产生了严重的瑕疵。那这种瑕疵呢，一般人呢不是实事求是人是看不到的，而实事求是人才看得到。这种东西要洞悉，它不是用推理的，它是一看到就知道黑跟白的， 这个日本人，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的学生呢，训练很久之后，他都能够做推导，但他没有洞悉的能力， 观察力， 观察力有，但他看不到黑中间的白，白中的黑，他要看到的就是黑白灰，啊，这是黑色，这是黑色， 是， 如果我说这里没有白， 有， 啊， 本来没有，被教授你一说就有了， 对对，因为他那个有反光面嘛，对吧？哦、对，你看那个光打到那个微结构上面有白的光点，它不是白，它光线的折射关系，是不是？那这就叫洞悉，这个东西你没有跟你讲。就像瞎子摸象一样，只摸摸，每个人都说他对。耳朵像个扇子，腿像柱子，鼻子像水管。那每一个人都讲的对，可是每一个人讲出像什么？可是有一个人他看过了象，你只要跟他有个东西，耳朵像扇子，鼻子像管子，两句话，大象。比方你讲他告诉他，他还告诉你，腿像柱子，他有洞悉了，对，因为他有。洞悉能力，所以你只要给他一个只一片片语，他可以看到物件的深邃的地方。可大部分人没有洞悉能力，那我有一个洞悉，所以我发现他们溶液配置有错误，我就跟他们讲，讲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请我离开这个我的工作职位。这时候我就觉得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打击，我就说好，我要回北科大来补强我学位。但是因为我有第一次失败经验，我不贸然的去学东西，我先从了解啊这个环境啊，哪个科系，哪个老师啊，哪一种教导环境最适合我，花一年时间终于找到，所以一路走来很顺遂。那为什么回去念书？最主要就是因为，我的训练的过程让我对事情有洞悉的能力，反而因为我的学历，这个洞悉能力反而加害于我。 如果相怨可能就没这回事。 假如我没有那个学历的话啊，假如我没有洞悉能力，我有那学历但是没有洞悉能力的话，当然这件事情就不会产生嘛。嗯，就是很普遍嘛。 那、现在看来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对对对对 对、啊、 假如以我的环境来讲，我根本不想念博士啊。对，因为我并不愁吃愁穿，我并没有念博士有那个所谓的经济压力，我要来念书来找工作，我并没有经济压力，所以我根本就不想念书，是因为这件事情逼得我不得不想念书啊。我称为和氏璧的故事，就是我拿了这个石头送给国王去说这里面有玉，国王不但不相信还打了我一顿。对， 那 打了我一顿，那我呢实在气不过，说好吧，我就发愤图强，就考上了一个大学士。就是我再拿同样石头去跟他讲，他说那你就打开来看呢、啊。对，那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假如各位同学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话，觉得自己肚子还有点墨水的话，那我就建议你要念书。假如你觉得肚子就是一堆草包的话，千万不要念书，因为你也毕不了业。毕业也没用，就算你毕业也没用，你是草包，到哪里都是一堆草。嗯，那肚子有墨水的话，可是呢你不念书的话，那你就很麻烦了。为什么？你肚子有墨水就代表你脑袋里面有智慧，可是呢你的执掌呢是做一个 layman， 就是一般人工作，当你这一般人工作你又把你那个不相称的能力拿出来的时候，对主管来讲是一种侮辱， 侮辱主管， 侮辱主管的智慧。不是侮辱你的智慧，是侮辱主管的智慧。对，这时候你就恨着怎么搞了，这个主管没有洞悉能力，我有洞悉能力，反而非来践踏。 嗯，这是主要的原因。 哎，所以我告诉你们要练书啊，就看你们这里肚子有没有墨水。 教授，我们刚才有聊到那个教授为什么会在 念博士， 会念博士，那工作的一些历程。 那也有提到说这个念博士的一些心态啦。 对对对。 但是我们年轻一代啊，就是也蛮多人留在学校念博士，那也有一些人就是立刻就投入职场。 对 对, 對。 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念博士，是需要什么样人格特质吗？ 像我原来念硕士失败，对，后来我又累积了一些财富，所以我才有能力去回头再念书嘛。对，我就没有挂碍。 就是之前已经累积了， 可是我不但累积了财富之后，我还累积我一次失败的经验。假如我没有累积那次失败经验，我就不会花一年时间先在这个学校里面寻找一个最适合我落地生根的点嘛。所以念博士要有这个心态以外，第二个点是我为什么要来练呢？我既然不缺钱，为什么来？因为我实在气不过，我有这个洞悉能力，反而变成我生命中的一个遗憾。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我有这东西呢，应该我的能力应该跟我的学历应该是在同一个高度的。 所以就是回来把这个高度 建起来，对，否则这个东西能力会害了你。对，你人长非常生在皇宫，那很好，立刻嫁给皇宫贵族啊。一个肚子有学问，我们一定要跟我们学历成正比，否则那个多出来的学问有时候不见对你人生是有帮助的。实际上。基本上大部分是负面哈，所以我们念书是有这样。那我的情况是又很特殊，就是受到一个我们称为不公平的一个待遇了哈。那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本身的一个东西，假如说你里面，我们常常叫，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怀璧其罪”，夫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是普通人，你没有罪，可是你带了个玉石，你就有罪，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抢你的玉啊，对，没有玉你没有罪的，现在你有玉他就要设计陷害你，让你把你逼到你把玉献出来，他才饶你一死，对不对？ 对， 就是，所以你的智慧有时候就像那种故事，有时候好的智慧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患。 教授，我再请问一下，说有些人说在就是在做研究学术研究的时候会觉得很孤独，那 好 像你会， 哎，我一样，我后来回来念书的时候呢，很凑巧，有个大安高工的学员姓廖，叫廖同学。这廖同学呢，他是大安高工毕业，然后在这边做专利生，然后我就看他很认真啊，每天做事很认真。那因为我长期在社会上惯了，我没办法像他那么认真，我只能对动嘴皮。只能嘴巴讲讲两句话，可是他是能执行的，那我就请他执行，哦，我就变成他什么幕僚长， 所以他是负责，他是行政的， 他 是行 政， 是他的脑袋这样， 他是行政的，然后他就请教我幕僚长要怎么做，就跟古代县官一样，他不会判案，对，那每一个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个假的哭的是比那个真的哭的还如上考妣，对，为了吸引那县官的同情心嘛，对，明明是偷人家的，还说人家偷他的，对，那个县官没有经验，在上面真的金堂木不知道怎么丢。可是我们这个是老师爷，一看就知道这个完全是假的。我举个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两个太太抓了一个小孩，都是这小孩是他生的，啊，那这样简单吗？哎，金堂木一拍。左右什么张龙赵虎，神堂张龙赵虎出来，虎头铡干嘛 铡小孩啊， 铡小孩啊，铡人也一半嘛，平均嘛，我不管。请问亲生父母会怎样讲？ 亲生父母会阻止这件事， 那不是亲生父母会怎样， 就 以为说这样子是最公平的。 对，结果亲生父母算了，让给他，那我就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了。我刚刚讲的故事就是说，那个县官不会判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判。这时候幕僚长就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就不如把这小孩给他砸一下。这一砸的时候，他不要，那县官也懂了，哦，原来是这个道理。以后下次判案就又用这一招来判谁生的，对不对？也不要 DNA 检查嘛，是不是？古代不要 DNA， 这比 DNA 还快。对 ，DNA 还要花两天才会出答案，这当场金堂一拍。答案就出来，可是人生经验要想，所以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因为他是高工毕业，他很多科学都不懂，物理化学都不懂，我很懂，然后我有洞悉能力，所以做实验的时候我就帮他设计实验，他就去执行，就这个过程让我们配合的非常的好， 就是一个学术上的好伙伴， 好，非常好伙伴。 那教授你不会孤单啊， 这样子你有伙伴了。 我当然有伙伴，而且非但不孤单。后来他不但念到博士，现在当同步辐射中心的研究员。 哇，厉害！ 你看台北工专毕业，你要记得，台北工专的博士跑到同步辐射中当研究员，是打败多少台大毕业的，还包括国外回来都没有办法像他那么优秀。为什么？ 遇到贵人了。 因为我当他的幕僚长，我当他师爷，他本来不懂。经过我不断的训练，他也懂，所以他现在金堂木拍下去拍得赫赫有声，掷地有声。那我呢，也因为他帮我在投稿上啊方面帮我去，他不是他没有办法润笔，就是做很多呢琐琐碎碎的事情，所以呢我呢也很顺利的拿到我的学业啊。我们两个都有很大的成长啊， 双赢 啊，100%双赢。 那是不是在这个学术的路上就一定要找到好的？ 我跟你讲啊， 好的盟友， 这就是重要的。就是当你在刚刚讲说这个环境，我不是说剪厂嘛，剪厂为什么后来扒了这个厂不放？比如说他今天帮你剪厂，也帮他剪厂，帮武则天的剧场剪厂，也帮冰与火的剧场剪厂，也帮那个纸牌屋的那个剪厂。我后来为什么留在武则天？我帮他分析。第一点呢，他是中国人，讲中文很怪。第二点呢，他人长得不帅啊，可是呢长得奇形怪状，人家请他当小太监刚刚好。可是这个戏业这个片子就要这个小太监，没有这小太监，这个片子就没有生动， 不到位。 对，好像这个臭豆腐没有放辣椒怎么能吃啊？那臭豆腐不放辣椒你能吃吗？真吃不下去，就是要很辣臭豆腐才好吃嘛，对不对？要放蒜，辣椒还不还要放蒜，蒜蓉，它就好像那盘菜的蒜蓉一样。他人长不好看，热心，可是呢，在这片子里面他，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这个最合适。同样说，刚刚讲说我跟他合在一起是天作之合，因为他很有执行能力，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我是知道怎么做，但是我不是没有执行能力，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手脚比较慢，效率低 ，CP 值很高。所以我们就翻过来，我们就跟那个淡水走冲，一个眼睛瞎的，对，一个是什么腿是好的，但是眼睛瞎的，一个是眼睛是亮的，腿是白的，所以两个人就在一起走了。我跟你说，这样人生的，然后他也很顺利成功，很成功。这是我们，所以在练搏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找到那个同伙，你要找到同伙就好像找到伴侣啊，你每天呢还非去不可，生怕他跑了，或者他也怕你跑。所以练书啊，假如说你们真的想要练书，最好是三两成群，构成一个小的聚落，大家共享这个资源，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会觉得孤寂，不然练书很孤单嘛，对不对？对，那有人在一起就不孤单。 有请教授分享了一下回学校念书的一些心路历程，还有那个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念博士，然后在这个求学问的这个路上有一个共同的伙伴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教授有提到中研院的工作，还有能力和学历如果没有匹配不相当的话，会产生很大的痛苦， 对你来讲反而对你是一个负面， 一个负面。对，那这个教授在做这个重大的改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们年轻人吗？因为我们也常常会想说，可以离开职场去做其他的事情啊，或者是说，换一个工作跑道啊，或者是回学校念书，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想要改变的 想 法。 遐想。 那有什么给我们的建议吗？ 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有这遐想，就去落实去执行，不要留于空泛。那就去执行，那执行的成本，我说的成本当作你投入你人生规划前面所投入的成本，那个成本都绝对是，也许在 某一件事上，就像我第一届我到国外花100多万，我没有念到书嘛，我没有拿到学历，都对我将来做生意很大帮助。你不要用很世俗眼光说我去投入这件事情对我紧接面临来的那一件第二件事情直接贡献，那你就太小看你自己了。那我跟你讲，你就是你自己的和事必来， 自己把自己给把自己缩限， 对，你就好像你自己是和事献给楚王，那楚王又是你自己，就你又不相信你自己把自己杀了，对不对？你知道那没救了、啊、你怎么都救不了自己的死期 啊。所以你就千万不要这样想，说我给自己一个机会，虽然我花很多时间，可是我的时间有没有代价？我只要去真正去做，去体验它，这就我就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给自己算薪水，因为我得到人生经验，这经验是花钱买的，我用时间换的，我要算薪水。也许没有人付你一毛钱，可是你认为你已经从这边赚了100万，因为你花那么多时间去了解它。所以你们要这想，所以你们去做任何决定，就实际上这东西不只是念书了，包括你买房子、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自己出来开咖啡店、卖牛肉面都同样的，这定律完全适用。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年轻人很会想但是一旦进入到了一个安定期之后或者是慢慢成年之后他可能会受限于很多、啊、比如说家庭因素， 对， 父母亲或者是一个收入那还有种种的比如其他同侪的 压力 或者是世俗的眼光那这个要心情上很难去面对、啊、 对。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我那时候要不是一个给我一个当头棒喝，我不会去练的。那相对来讲说，假如有人给你一个当头棒喝，你要离开的时候，你有没有条件活下去？一般人大没这个条件。 对，我觉得一般人很难。 应该没有这个条件。假如没有这个条件，趁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先嫁过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都照着我的那公司跑，因为我有经济基础。可是你今天讲没有经济基础，你在地方做事，你就要趁你在这个安定的环境当中，赶快去求学历。有一天你发现学历重要的时候，你又得要离开你工作环境的时候，你没办法养你自己，趁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就利用这个优势去塑造你的学历。对，假如有一天主管对你很嘟烂的时候，这时候你说我混不下去，我要回去再去念书的时候，可是你一离开你就没有工作， 所以 主管现在主管对你很好，你要去念书，你只要过得去他就让你去混，对，所以你还真难念下去。对，所以这种机会不是很多，你要珍惜这个，除非你很多钱不在乎工作，不好我就离开嘛。但没有人有这个条件，所以要把现在70%-80%认为美满条件要投入去念书。假如说你有那种资质啊，假如没有资质的话，当然你就不必做这个设想。就我刚才一直强调，你假如没有那个肚子没有那个水墨的话，你就不要再去念书，那没有用。有那水墨，你一定要念书，是有一天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你不会产生忧郁感。而在我们在未来讲，未来世界是巨大改变，不管改变，所以说你有比较高的学历呢，可能对你对应变巨变可能有很大帮助。这是绝对的。那假如没有的话，你对巨变讲没有很大帮助，万一有一天连台电公司都裁员的话，你要去哪里？对，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年纪大，连那个到那个公寓去守底下的那个看门人的资格都没有。你家人年纪到50-60岁，你又没有工作做，整天在家里很闷呢。我不知道，因为你可以去想象，因为你没有足够洞悉的能力。我现在把你放在家里，你也没地方出去走，也没有朋友，因为你们现在还有年轻，还有朋友，对。假如你到假设你想象，你现在50-60岁，你的朋友都不在你旁边了。那你没有朋友，那你又离开职场又没有朋友，你每天能去哪里？就牵只狗到外面走一圈嘛。但第一天走很舒服，中午可以睡午觉，睡到自然饱。你走了100天，你会怎样？ 哇，就会无聊到死。 对，无聊到死。那很痛苦嘛，对吧？所以我建议你说，我觉得我最大的这个学会给我最大最好处，让我不无聊，让我每天都有目标，有工作。明天要设想什么，所以我还活在一个年轻的环境，那不是有钱可以买得到的。这对我，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因为我不是要靠这来吃饭，所以我要的东西，我要从这个学位带给我好处，不是从那个有形的金钱给我看，是我精神层面。我后来我认为我换到了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我觉得我那个 年龄增长，因为我有了学历，而且因为我持续毕业以后啊，又从事了五六年工作，所以我对我这个领域中我是在尖端拔尖的，这很多人都缺乏这方面的拔尖子，都来跟我请教，塑造我在社会上被利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 比较快活， 就比较快活。对，你要被利用会比较快活。年轻人是想利用别人比较快活，为什么？利用别人帮你赚钱，利用别人得到资源，最好自己不要动。所以年纪大的时候刚好是最好被别人利用，这不同的心境。 有请教授分享了就是学术的这个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 对， 那因为我们做这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这个节目啊，我和希姐做了大概有四五个月。 嗯， 对，然后就是有时候访问别人啊，然后有时候利用这个英雄旅程的这个公式来探讨一些电影电视剧。 对对对 对，那我想说，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或鼓励呢？ 啊，可以。我认为你们在这边最好的方法，就透过观察别人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塑造自己的生命历程。那这终究是看电影。但是已经比那没有看电影好多了。假如能够把它讲的话，你再透过身体力行的话，你会变成伟人。举例来讲，你们两个人都想赚钱啊，我跟你讲，你们可以去开牛肉面啊。假如不想开的话，可以开台一冰淇淋店、台一冰果店，台大旁边有台一牛奶。那你们很便宜的，那个投资不多。你们就从五一个人拿十万开始投资，你们就准备把这十万把 赔掉 。你从这里面学到东西，缴个报告，给自己做个人生注解。我是觉得，你只要把它赔光，赔得干干净净， 是没有后路， 完全没有后路，这样赔得干干净净，然后花很多精神赔哦。不是牵小手那没有用，比如说来了你们每一个来，我送你碗喝的那个十万块可以一天赔光，对，一万块就把 每个步骤都要检讨， 对，那个那我教你嘛，就是每个来我送他一碗喝嘛，一万人就赔光了，对对对对，最快的方法，那没有用，而是你要设计要怎么去弄，让你的能够让这十万块能够赔光， 最大的价值去赔光， 对，最大价 知道要赔，还要想办法赚，那种态度， 对，然后在过程当中你还把它赔光。这才厉害，就赚九块赔十块，赚九毛九赔十块，赔九块，这每天差一毛两毛，一累积了半年一年，终于十万块赔掉，那才算数。你把这个赔光，然后你回头来思考你的人生。 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这节目有 一样的道理 可以赔的吗？ 有啊，当然有啊。当然你碰到我这 idea， 你就拿我的 idea 去执行了，就赔了，不是节目赔。这种节目所得到资讯去执行一件事，去把它赔掉。 因为我们是 我希望你在这赔的过程是失败的，什么意思？就是赚钱。假如你赔的过程是成功的，我不会鼓励你。我认为你认真的赔会把这事做的相反的，赔失败了，赔失败就是赚钱。 对。 那钱有两种方法，是一个真的赚了钱，还是真的赚了人生的经验。哪个对你们目前最有价值？所以你们现在就像茫茫大海中一片枯叶，没有方向。所以你们来我这边听听方向。 好，那我们那个今天的节目的那个尾声，再请那个教授给我们一点，听或者是给听众一些勉励的话。 人生的数字函数一晃就过，三五十年一晃就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去想一想，你有假如说你能够透过一个时光隧道看到你年轻的时候，你希望他做一个什么事情。我拿我来做个例子，假如说有一天我能回到三十年前的我，四十年前的我，我只要传一个纸条给他，他们说我是你三十年后的人，见你一件事情，只有两个字，你猜我有哪两个字？唱歌。 哦，唱歌。 对， 是因为唱歌很带来快乐， 唱歌改变我的整个人生的思考。因为我们学理工的，包括在座应该都算理工，我们思考呢都是逻辑的，按照既定的步骤，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一等于三。我们缺乏抒情的思考，我们缺乏那种不具有意义的思考， 不具有意义的思考。 可不具有意义思考会改变你人格的特质，那人格特质改变，让你有不同的对事情有不同的观维度，不同维度去看法，那不是用原来逻辑的训练可以看得到的。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你是用逻辑的训练，你怎么看它，那个所看的视角还是固定的。可是利用一个另外一个抒情的角度来看它的时候，即使你也看到，每个人都看到，可是你的解读是不一样的。透过唱歌，你有不同的解读。我要有机会回到四十年前，我给一张小纸条，唱歌。 这一般观众可能听的可能会不太懂意思，因为有点抽象。但是我自己也有经历过，所以我真的完全的认同教授的说法。 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就我本来也是读理工，思考非常讲逻辑啊。后来对那种就是艺术啊、画画啊、设计啊、文字开始产生一些兴趣 。 我真的会觉得说。说哎，他们这虽然以前我都会骂他，就说文主人思考不讲逻辑，可是现在觉得说，如果说真的这个世界都只讲逻辑的话，那会少一种味道，那个东西很有价值。对， 假如你能够把那个味道加诸于你，你能够游走于这一个逻辑的思考跟抒情思考当中，你人生会过得非常快乐。 真的是。 就一起去追寻 这个快乐。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